好，欢迎大家收听呢个历史渊流。英伦史百年动，兵伦史系列百年动乱回归战争嘅第三集，就系呢个白梅西圣方爱德华四世之治，就大约系由1471年讲到1483年，到佢死之间所发生嘅事件。就依我系加灿生，咁啊，另外仲有呢个 Alex。咁由於製作嘅關係嚇，Alex 暫時嚟唔到，就喺下一節先至會出嚟嘅，大家放心。好啦，我哋回顧翻上一集先啦。好，上一集咧，我哋提到啊，呢個 Warwick 啊 ，King Micah 同埋呢個愛德華四世就大反面，咁啊 ，King Micah 就不敵愛德華四世就。逃咗出國，就去親近法王路易十一，咁啊，同路易十一就定咗個deal，佢就去負責hook up 啊，即係由阿路易十一負責 hook up 佢啊 King Micah 同埋 Margaret Anjou， 即係亨利六世嘅老婆，然之後佢就密謀反國，就奉迎亨利六世復位。咁啊，當佢一復位咧，依、這個路易十一咧就會去攻打 Burgundy， 就統一法國的勢力。咁而 King Ica 亦都真正做到喺呢個1470年嘅十月，就奉迎咗亨利六世復位。咁啊，但係當時咁樣做咧，就激嬲咗唔單止倫敦嘅城民係好嬲，因為佢哋本身係呢個親約一族噶，佢哋認為你呢個 King Ica 咁樣做係某朝篡位係唔啱嘅。是一個亂臣賊子，你亂還亂啦，你竟然亂一個無能的人翻上位是不得的，即係等於如果突然間話要阿董建華翻嚟做特首的話，我相信啲人個個都會反台抌共產黨番茄，依一種情況一模一樣。但係 King Micah 就做咗出嚟啦，咁啊，而其他諸侯亦都對佢依個係口講就話服。哦，好啊，咁真正嘅就慢慢磨刀霍霍，睇定形勢再決定點做。咁而另一方面嚇、我哋講下克愛德華四世，咁佢喺1470年嘅十月俾人趕走咗去英倫，於是咧就即刻走去揾 Burgundy 佢嘅妹夫嚇，這個大膽查理啊 Charles de Beau 去求援，但係當時這個Duke of Burgundy 已經係好唔掂啦。我哋講過呢個路易十一就即係同阿 Warwick 勾結啊嘛。一聽到亨利六世復位，就即刻大軍出擊去攻打 Burgundy， 趁你冇曬斷曬外援，咁啊壓力係好大。咁路易十一另外有一個外號嘅，就叫做神物者。咁啊後世啲小説家咧就稱佢為，同佢冠咗個外號叫蜘蛛國王。咁當時叫佢神物者，即係好似捉棋咁啊，擺好曬局嘅，等你入局嘅，嚼你嗰種咁嘅人嚟嘅。咁所以佢依一擊咧，都係啊打到 Burgundy 真係左支右絕。咁啊，而當時依個大膽查理啊 ，Charles de Beau 依個妹夫咧，其實都係唔係咁想幫咧，因為喂大佬，人哋 set 好曬個局嚟搞我嚇、我仲邊度有能力幫你啦？係咪？咁啊，於是啊 ，Edward 咧就話：咁啊，但係好啊，好在佢有個妹，係佢妹夫咁個妹啊。佢個妹咧，阿 Margaret 就出口啊，就話：喂，唔該幫下手啊。咁當時 Margaret 都係20多歲出頭咁啊，嚇後生女咁樣矮兩矮咁，而且真係只要 Edward 能夠翻去復位嘅話，這個法國就會停手噶啦嘛。咁所以阿 Charles de Beau 就問啦：喂，你俾個 proposal 我啦，我俾唔得多你嘅喎。咁啊 ，Edward 就話：你俾少少我就得㗎啦，我會翻去我哋法國，我哋英國嚇、York 一族起家嘅 Yorkshire， 即係依個英格蘭北部，你俾我，我就可以復衰掂我班人復位，當我復位咁講。咁啊，於是依、這個Charles de Beau 同佢講：既然係咁，我俾36隻船，1200兵。包括埋槍兵，即係當時最強嘅、最新嘅兵種，用gun 同埋50000法郎，依、這個係我能夠而家可以俾到你㗎啦， 再多啲我自己都唔夠法國佬打，你同我快啲翻去咁講。於是咁啊，但係問題當時就已經隆冬，即係準備入冬天，啲風啊嗰啲嘢唔啱數，咁所以就冇去到。於是就一路等咗半年，就係呢個1470年嘅3月14號，阿 Edward 就終於到步啦。咁當時佢果然好在順風順水，就去咗 Yorkshire。咁同佢一齊去，咁咧同當時一去到嗰個地界，嗰度城門係閂咗，唔俾佢入嘅。咁啊，嗰啲友就問佢：幾究竟想點先？大少爺，你而家翻嚟？咁啊 ，Edward 依句説話係好重要嘅，因為喺依班人心目中 ，Warwick 當然係奸賊啦，佢迎翻亨利六世上位，但係你 Edward 都唔係一個好人，因為你 Edward 係為咗自己一己私心。去捧呢個外父翻上嚟，呢個外父啊 ，Woodville 家族上嚟，仲要係 Lancaster 嘅下等騎士，呢件事我哋係唔能夠接受。我係一個老臣，我覺得你係食碗面反碗底啊！你搞到我逼到阿 Warwick 造反啫。如果 Warwick 造反嘅罪係100嘅話，你起碼佔咗50-70咁樣。所以他就要問清楚你 Edward 回來做什麼。 Edward 的答案就很簡單，我回來是要做 Duke of York。 這樣一說，哇，個個人那些元老啊、騎士親啊、York 一族那些人都豎起隻大拇指。為什麼？你終於知道自己的責任，你的責任不是國王，你的責任是做一個 Duke of York，你永遠都要以York一族，我哋北邊York一族嘅利益行先，我哋先獲得我哋嘅支持。咁樣，咁啊，於是開城門俾佢啊。咁啊，一開到城門就啊攞到啲物資啊，攞到支持咧，即刻開武林大會啊，話：哎，我而家豎起支旗啊，大家各方豪傑嚟集結啦！咁樣佢即刻嚇，首先我哋又講下。他當時身邊的三個人是幫他的，可以信任的。第一個是 Hastings， 叫做 Baron of Hastings， Baron Hastings 即是這個 Hastings 男爵。咁啊，係當初是 Hastings 叫 Edward， 即係當呢個 Warwick 殺到入倫敦嗰陣，係 Hastings 冒死去提 Edward， 叫 Edward 走，並且同佢一起走嘅。咁啊，所以呢個係絕對嘅忠臣。第二個係亦都係絕對嘅忠臣，係佢個細佬 Richard 同埋阿 George 同埋 Edward 三個人都係師承 Warwick 嘅。咁啊，所以，但係阿 George 就親 Warwick， 而 Richard 係親 York 一族。佢雖然都唔係咁中意 Woodville， 但係佢係親 York 一族，亦都係奉呢個 Edward 為馬首是瞻，所以係信得過。而第三個係絕對會信佢、信任得過嘅，就係 Anthony Woodville， 即係佢阿舅爺。啊，因為如果佢留喺度，一定俾 Warwick 斬開九六。咁啊，於是就成為當時佢三元心腹大將。咁啊，佢第一件事，佢就叫阿 Hastings， 你快啲翻去你個根據地 Lincolnshire。招兵買馬，而第二個援軍就是他在北邊的 Henry Percy， 我們上集提過啊，這個 Northumberland 那個地方，那個 Henry Percy 被他捧上去，就跟他說你跟我看著北邊那大佬，不要被他們亂來，還有給我少少兵， Henry Percy 你不用跟我去，你總之你跟我定在那裡就可以了。然之後就叫自己的細佬阿 Richard 就走去招兵買馬，叫 York 喺以前 York 一族嗰啲騎士啊，親佢嗰啲騎士快啲過嚟，因為喺依個 Edward 出走之前咧，阿 Richard 係負責鎮守嗰度，而且同嗰邊嗰啲英雄豪傑啊嗰個關係非常好嘅。咁啊，依班英雄豪傑入邊咧有兩位係值得提嘅，第一個叫 William Parr， 是當地的首領，是 York 一族騎士的首領，德高望重，老屎忽，元老級人馬。而第二個更加不得了，就是叫做 James Harrington， 呢個係當地騎士界嘅大佬，即係嘅烈士世家。如果以共產黨嚟講，係一個烈士家族。佢阿哥同埋佢老豆啊，佢大佬同埋佢老豆咧，就喺個圖頓戰役戰死沙場。咁啊，而喺1465年嗰陣，我哋提過啊，即係阿亨利六世俾人捉咗啊嘛，掟咗入大酒店嘅。捉佢嗰個人就係 James Harrington。咁由此可知啊，佢哋呢個家族喺當地非常之有聲望啊。距離啊被封侯爵男爵真係只差一步嘅啫。啊，除咗因為血統唔得。咁啊，但係當呢個147年 Edward 翻去嗰陣，呢兩條友都非常之唔得閒。點解呢？因為當時有條友啊，竟然夠膽用大炮去炸呢個 James Harrington 嘅祖傳 castle， 想搶佢 castle 翻嚟。哇 ！York 烈士一族喎，究竟係邊個夠膽死咧嚇？趁佢病嚇，趁呢個紅玫瑰復辟嗰陣做埋啲咁嘅衰嘢咧？呢、這個就係我哋上集提過嘅 Thomas Dandy 一族。咁啊 ，Tom 如果大家仲記得就係上一集當呢個 Edward 俾阿第一回合俾阿 Kingmaker 兵間軟禁嗰陣，阿 Edward 啊就有條友走出嚟做好做底做和事佬啊嘛。個阿 Tom 就嗰個就係 Thomas Dandy 嘛，係咪？而炸佢哋。炸阿 James Harrington 家族嗰個，亦都就係同一個 Thomas Stanley， 唔係如假包換嘅同一個人。咁大家當然會好奇怪啊，點解啊同一個人之前就幫 Edward 放佢出嚟，點解而家又會反佢去啊去爭地咁賤格嘅咧嚇？我哋而家就去講一講佢呢個家族嘅背景。咁啊～我哋講下先啦嚇 ，Thomas Stanley 一族咧，大約100年前，即係1399年，當呢個亨利四世話要謀朝篡位嗰陣，第一個揭竿而起話去撐佢嘅，就係呢一個 Thomas Stanley 一族喺 Lincolnshire。咁啊，所以就即係喺阿亨利四世眼中，呢個家族係絕對信任嘅忠臣。咁啊，如是者就過咗差唔多70几80年啦，嚇、啊！1451年嗰陣嚇，到個 Thomas Stanley 20几岁嗰陣啦嚇，佢24岁繼位，咁啊，但係即係當佢18、19岁嗰陣咧，佢哋嘅家族就已經不停咁受封啊！唔單止喺依個 Lancaster 曬，即係依個亨利四世隆興之地啊 ，Lancaster。咁啊，並且擁有大量嘅土地，並且喺佢嘅南邊一個郡叫做Chestershire 依笪地方，亦都係受到亦都係獲得好多地嘅，好多賞賜，變成地方一霸。咁啊嘅地位即係等於劉皇發啊喺新界一樣咁嘅地位，甚至更加強，係等於一個新界佬啦，西北一霸，擁有私兵2000。咁啊，唔好睇少私兵2000嘅，當時一場普通嘅戰爭係12000人嘅話，佢係可以佢就已經可以主宰到1/6嘅兵力，所以可以知道佢有幾強啊！呢一場12000至15000人嘅戰爭，咁佢有可以佔到1/6至1/7嘅兵力。呢個係常駐軍隊，唔好忘記係即係職業軍人級，係非常之犀利。咁啊，當佢1451年玫瑰戰爭爆發之前咧，佢老豆幫佢做咗一單安排咗一單親事，幫阿 Thomas Stanley 就係娶咗阿 Warwick 嘅妹。咁啊，於是咧，阿 Warwick 本身啊喺倫敦嘅海商眼中就已經有地位噶啦嘛，咁再娶埋西北方嘅，就變得啊個勢力更加強大啦。咁啊，但係到1459年，就依一個叫做玫瑰戰爭爆發。咁當時喺 第一場的戰役啊，咁嗰陣咧，其實 Thomas Stanley 一直夾咗喺中間就做人啦，咁啊，咁啊一邊就係 Warwick， 另一邊就係皇后。咁啊，皇后咧就 send 咗封信就俾啊，就一定要啊 Thomas Stanley 出陣喎，啊要幫手打阿 York。咁但係啊 Warwick 就佢已經係去幫咗啊，即係 Warwick 本身就已經幫咗 York 啦。咁究竟點算咧？於是佢就同佢細佬講。我就撐紅色，阿細佬你嗱依度錢2000兵，你去撐阿喐，我哋兩頭食，我會自己搞，我就會自己對付皇后噶啦，咁講。於是就嚇，咁啊入，於是佢嘅細佬 William Stanley 就走去投靠咗阿喐，咁啊，但係 Thomas Stanley 又點咧嚇？Thomas Stanley 於是啊，就喺第一場戰役嗰陣就話，第一場戰役開始，正確嚟講，就阿皇后你叫我打，我咪去打咯。咁啊，慢慢行，慢慢行，場場戰役都遲到啊，即使係去到係趕得切啦，佢都話我自己頭痛、腳痛、肚痛，唔打得啊，打完之後咧，就收書一封，就去同皇后撒冧道歉，就話對唔住啊，我渣豆啊，病咗唔得啊，嗰啲咁嘅衰嘢就殺佢。咁啊，甚至到啊，依、一個叫做當依個約吉族梅登兜嗰陣啊，最梅嗰陣咧，依、這個 Thomas Stanley 甚至就俾咗依一個。暗中大量俾錢嘅細佬，叫個細佬啊轉交去俾阿喐啊，財政上支持佢哋，等佢哋能夠東山再起。所以就當一個圖頓戰役分出勝負嗰一刻，阿 Stanley 終於揭開佢嘅真面目啊，就話我係撐阿喐嘅，然之後就。將佢附近嗰啲Lancaster 一族嗰啲騎士城堡全部搶咗，搶得七七八八，就係咁嚟嘅嚇。咁樣依頭食兩家嘅招數，即係等於好香港啊田北辰、田北俊啊嚇咩袁黎明、袁黎昌啊嗰啲咁嘅把戲玩法啫嚇。咁啊～咁依啲香即係大家會明白啦嚇，咁啊但係咧當時佢咧就同即係當呢個天下大定之後，佢就藉住 Warwick 嘅勢就竟然獨霸西北，但係其實咧佢又好想搶 James Hamilton 嘅城堡好耐，又扭盡六任好多辦法去搞，但係都搞唔到嘅。咁啊當中究竟發生咩事咧？我哋遲啲先講。咁我哋講，我哋等陣會再講嘅、啊、究竟佢用乜鬼嘢辦法去搞 Q 啊 ？James Hamilton 最後逼到要用大炮去炸人啊！即係趁，總之就搞極都搞唔到，因為對方係烈士一族啊嘛。咁啊，終於就一等到依一個 Warwick 啊得翻勢之後，佢就即刻企喺 Warwick 嗰邊，就叫阿 Warwick， 我可以撐你，但係唔該，我等陣要做嘢，你唔好理我。就係咁嚟，就所以咧，佢就趁機喺依半年之內就用大炮啊，出動到大炮去炸 James Hamilton。咁啊，你咁啊，佢你話炸就炸啫，但係 James Hamilton 都唔少嘢嘅，因為當時 James Hamilton 係當時地係一早已經俾阿 Edward 封咗做喺嗰一區嘅警察局長。咁英文名咧，嗰個職位叫 forester， 即係依個森林管理員。咁因為當時嘅森林好多賊噶嘛，咁你管理嘅森林，梗係就係維持治安，係警察局長，所以個地位亦都好崇高。咁佢同阿 William Parr 咧就召咗600兵，不過係全部都係精兵，就手 Q 住個城，同佢打到九彩。咁佢一聽到阿 Edward 翻嚟，佢就話：你死啊你 Stanley， 你夠膽死企喺啊 Warwick 嗰邊搞我啦！我而家就嚇、啊，我而家就去投靠 Edward 咁講。咁啊，於是兩條友就拋低曬所有嘅嘢啦，就拉住嗰600精兵就去投靠 Edward。 咁啊，而同時間啊 ，Stanley 一聽到呢個消息就知死啦，大鑊啊，上錯策船，既然係咁啊，收手就唔再打啦啊。咁啊，阿 Edward 於是大軍南下咯，開始南下啦，啊，開沿途唔停咁開武林大會，咁啊，而阿 Hastings 咧，亦都喺 Lincolnshire 啊附近咧就招兵買馬啊，一叫之奇，個個都增 Q 啊 Warwick 啊嘅背叛同埋增 Q 亨利六世啊嘛，全部埋曬班。咁啊 ，Warwick 都知道大鑊嘅，於是就收書一封，就走去法國啊，叫阿 Margaret and Jew， 你快啲同我召兵過嚟。咁佢自己就留咗喺 Lincolnshire 嗰度就唔喐。咁啊，喺嗰度不停咁訓練下人啊，咁啊用錢去買附近嗰啲僱傭兵啊等等啲農民兵啊行徵兵令等等嘅方式。咁啊，不過咧，呢個 Thomas Stanley 就喐啦嚇。咁啊，我哋講過啊，佢又用翻同一招啊喎。爺爺，而家阿 Edward 嘅勢大，萬一真係俾佢贏到，我會死人噶嘛。於是就叫咗自己嘅細佬 William Stanley 出嚟 ，William。用翻同一招，錢兵，你同我投靠 Edward， 我去耍住 Warwick 先，雖則依條橋都唔係點行得通噶啦，不過我耍住佢先。總之你要表態，去幫阿 Edward 咁講，咁啊 bling 不能，咁啊去幫阿 Edward。咁 Edward 一見到當然開心咯，咦 ，Stanley 壓住啦喎，依條友啊嗰、那個。嗱、啊，個眼光係一向都好嘅，即係佢都睇好我啦。咁啊，聲勢更加旺長話：，哇 ，Stanley 一族即係成個西北邊啊，成個北英格蘭都去撐 Edward 咯。你 Warwick 仲唔死咁啊？我哋講過當時係 Bastard Feudalism 啊，每一個地主騎士就慢慢歸嗰個民心啊，佢哋係好憎亨利六世噶嘛，就歸向阿 Edward。咁即係。好多時候人嘅觀感係一件事，即係譬如話我支持你民主派係一回事，但係你贏唔到係另一回事。你贏唔到啊，你唔好叫我投注你，落向你落注。而家佢見到 Edward 啊，即係如賭神啊，賭神都買落注喎，買嗰隻股票喎，咁梗係落啦。連 Stanley 都落注 Edward 喎，咁更加個勢更加好似雪球咁越滾越大。咁 Edward 當時就喺呢個落定鹹散落腳，咁啊突然間有一晚，做王者就收到個消息，啊話阿 George 話你呃佢喎，咁點解咁講咧？因為當初阿 Warwick 佢係氹阿 George 落搭幫手奉迎亨利六世嗰陣就係咁講嘅，話只要阿亨利六世死咗，我已經說服咗亨利六世，只要佢死咗，佢嘅遺囑就係你係繼承人，唔係佢嘅仔係繼承人。但係當去到呢個法國嗰陣，這個 Warwick 阿做王者同阿 Margaret and Jew 講，我個大女嫁咗俾阿 George， 個細女就會嫁俾你嘅仔，咁做皇太妃。咁皇太子妃喎，咁一聽到阿 George 就諗你嘅嘢梗係呃我啦，而且佢嗰陣時就住喺倫敦，日日就見個阿媽俾個阿媽指住個頭嚟鬧，啊話你個死仔包啊，竟然劫女爬外啊，趕好好地啊，趕走咗自己做國王嘅大佬，我哋喐一族嘅，我哋喐一族嘅家族啊，明明係皇族，而家變咗二打六，變翻二打六係唔得噶嘛，就日日就鬧 Q 佢，話你個二五仔。咁啊，即係等於阿郭炳湘害到嗰兩個細佬啊，要坐監一樣啦，害到個細佬要坐監一樣嚇，一提起就俾人指住個頭嚟鬧噶啦嘛。咁阿 George 都係咁樣嘅，於是啊，佢亦所以佢亦都啊話玩迷途知返，就竟然就走去啊留書一封，就話 Warwick， 我唔同你玩啦，我而家決定歸返我大佬，砰一聲。就竟然就脱隊就去歸翻阿 Edward， 哇！一聽到阿 Warwick 直情話信都唔睇，話我唔想見到佢，我信都唔睇，死啊你！咁但係並不代表 Warwick 冇橋嘅 ，Warwick 不嬲都係做王者啊嘛，佢嘅橋好簡單。當時咧，佢 當時 Warwick 咧就有幾員大將跟佢，其第一個就我哋等陣會介紹，但係而家介紹第一位先，就係、是、Duke of Somerset， 即係同阿 Edward 有殺父之仇啊！啊，殺 Q 咗阿 Duke 阿 Richard of York 嗰位 Duke of Somerset 嚇、啊，而阿 Richard of York 亦都殺咗佢老豆咁啊，殺咗佢老豆個老 Duke of Somerset 已經死咗啦嘛，依位後生 Duke of Somerset 就殺咗阿老 York。咁啊，所以仇深似海。咁啊，阿 Warwick 嘅橋係咁嘅，就將阿 Duke of Somerset 就留咗喺倫敦，話你同我鎮守倫敦。只要 Edward 落到去倫敦，你閂咗道城門，佢不得其門而入，佢嘅士氣就會低落。啊，當佢係咁樣嗰陣，我哋就會喺士氣上佔翻上風，只要等到 Margaret and Jewel 嚟到，我哋兩兵一合就可以打死 Edward。呢個係佢嘅橋，但係點知 Edward 竟然有一日啊，阿 Warwick 好好地喺度等咧，喺度密切關注事態，突然間又喺阿 Edward 差唔多到倫敦嗰陣落到去，突然間聽到個人嚟邊個啊？係 Duke of Somerset。佢嚇咗一跳，點解你會喺度㗎？阿哥，你唔係鎮守倫敦嘅咩？你阿 Duke of Somerset就咁講，大佬個個人都嬲亨利六世，個個人都話佢係你係亂神賊子，我唔敢亂嚟啊！嚇、啊，我大佬死人又唔好啦！啊，我講，如果我守城已經聲傳，個個人望住我啊，當眾望嘅死豬咁，萬一我一話唔俾 Apple 入嚟，我會死噶！啊，我好驚啊！竟然就著草走，我走咗去揾翻 Warwick， 個 Warwick 嬲到咧，你啊大鑊啦！咁啊，果然就一如所料啦嚇。咁既然阿澤話鎮守嗰個咁嘅 Duke of Somerset 都唔喺度咯，咁 Edward 就順利入城。Warwick 知道咗，於是就即刻大軍南下。咁啊，喺呢個1471年嘅4月14日，即係距離阿 Edward 啊三月中入翻到倫敦。一個月之後就到達，唔係三月嗰陣到達 York 一族嘅地界，一個月之後進入咗倫敦，而並且開始北上攻打 Warwick， 而 Warwick 亦都喺佢中間一個叫 Bennett 嘅地方必經之路布陣，終於喺1471年嘅4月14日，兩個人最終決戰啦。咁係啦，咁啊，咁決戰嘅經過係點咧？我哋翻嚟下一節先至講。